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圣诞节又到，筲箕湾翠怡街推出圣诞派对都会大优惠，两款圣诞套餐封建游人适合十至十二人，开大话细 party 就啱晒啦。 按码速第二线2904-8644，地址筲箕湾筲箕湾道273号地下。20铺前订购，仲有一份哈哈哈拼盘送添。 呢、这个就是花生台 最新的发展啦，系嘛？好啦，开始有广告啦嘛，系嘛？即系如果冇呢啲广告啊，冇大家支持嘅话，点实升落去咧？实升唔到噶嘛？ 再卖广告啊！你要 吓 1月7号，大家去吉吉烧系啦，记住早啲报名。 因为吉吉烧加嘢咧，就烧嘢食就我谂皆大欢喜嘅吓。咁啊，早啲报名，自己有平啲。我冇记错系自己有咧，唔系自己有讲好多次噶啦。嗰、那个系付费会员，付费会员就250，就唔系付费会员就250，唔系付费会员就200蚊，唔系付费会员就250蚊，我冇记错系啦吓。咁咧就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啦，因为事关咧食咧就好紧要嘅。如果我有时间咧，我都会出席嘅。咁但系咧喺我身边嘅朋友咧，佢就唔得闲出席啦，因为点解咧？ 我唔得闲出席，我个仔生日嘛，点出席咧？ 镜头后边啊，天马先生唔出得样，唔出得名啊！即系你知道吓，喺恐怖主义嘅阴霾底下，系唔可以咁张扬噶吓。咁所以咧，我哋比较低调吓，仍然有佢嘅 insight 吓。咁所以就唔使我自己孤零零啦。因为咧，我嗰日好11月几号啊？定係十月幾號去去之翠雞嗰日咧，咁有個朋友同我講啦，即係係女嚟嘅嚇，非常之掂啊！咁佢同我講：喂，唔係喎，你節目咧都係好似有個人，好似好啲喎，即係起碼對下嘴啦，唔使自己講 solo 咁悶啦。咁係嘅，即係揾得到啊！即係有頭髮邊個想做辣脷啊？你做得辣脷咧係冇辦法嘅，所以就希望 有得閒亂入下啦，係啊， 係啦，即係因為阿昌哥又比較工作繁忙啲嚇，咁啊時間啊唔能够拿捏得到，咁所以就真系好难揾嘉宾。即系我要求又高，系嘛，又唔希望揾个人上嚟试试淡淡，即系插下场算。咁所以咧就希望尽我能力吓。咁第一节，咁今个礼拜基本上咧都好似好多人都面如死灰，你觉唔觉先？ 都几死噶，最紧要系我见到啲人系发生咗事之后，过三四钟突然间发觉，咦，乜咁大镬噶，先面如死灰。呢样先得人惊嘅。 嗱，咁我哋其实讲緊呢，其实有好多种人嘅。即係一就係、是、如果你嘅 Facebook 上面就完全冇一啲新聞媒体嘅转载嘅话呢，咁好抱歉啦，你完全唔知咩事啦。咁但係如果你係留意呢个圈，留意社会时事新聞多啲嘅话，咁好多人就会可能会 share 咗01啊蘋果啊、明報啊、咁 K 寶啊、各大傳媒嘅報導啦，咁你會知上個禮拜就已經修改議事規則呢，就已經過咗啦。咁問題就係話，當然喺風風雨下，即係風風雨雨之下過咗啦。咁講咗9個出去係嘛？ 講咗9個出去啊！反而我覺得嗱，我哋俾翻啲背景資料先啦。修改咗咩議事規則呢？第一就係、是、大會嘅叫法定人數啊，由一半變成20。咁即係话呢，点人数唔够人呢，就个门槛低咗啦。 係即係唔可以咁易 quorum 啦。 係啦，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呢最恐怖。係呢个。 专责委员会。 专责委员会我觉得唔系恐怖喎呢、這个。即係你话系由开始专责委员会由20升返到35啊。 嗯。 其实嗰个就系一个错误嚟嘅。因为旧时立法会呢嘅立法局啊嘅议员数40人。嗰时写咗20人其实系半数嚟嘅。只不过即系当立法会嘅人数增加嘅时候呢，嗰时漏改呢条。咁而家其实拨乱反正返少少，我又觉得都系冇得偷鸡嘅。不过问题 冇 35 个呢，即系一个重点呢，就系冇35个呢，基本上就 算是全体泛民议员支持都好呢，都没办法就一些特定的议题呢成立专责委员会了。 不如你想想，除了那朱凯迪在去年无啦啦抄到这条出来用啊，之前有这么多年边 Q 过用过这个啊。 因为 这条窿来的嘛，其实已经 fix 的。咁我又觉得这个问题，反而最大问题呢就是比任何问题更大，就是主席权无限大。 嗯， 基本上你任何規則，即基本上佢话佢要合併就合併，佢要唔俾你讲就唔俾你讲，加埋你而家呢条扑街大口狗，即冇呢条規則佢都咁做啦，有呢条規則佢更加肆无忌惮。 嗯，咁呢一样嘢系咪好恐怖呢，就见仁见智啦。咁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相同嘅諗法，就系、是、即基本上对于呢一样嘢好遗憾好失望嘅。咁但系呢，即系呢件事过咗之后呢，当然系好多人会关心啦，好多人会喺个 Facebook 度即系面如死灰一阵啦，咁遗憾好多人啦，因为有啲人又唔投票啦。问题系我想问一样嘢，即系其实我见到有啲 status 我系即系最点讲？我其实我见到啲咁嘅 status 发表都好失望，即系有啲人就第一时间就问罪梁耀忠，即系我想问一样嘢，到底而家大口狗有恃无恐，建制派有恃无恐，系因为佢跟游戏规则玩啦，定还是上面北京有人照住佢，令到嗰班狗系唔需要跟游戏规则玩呢？即系其实个答案系好显然易见，而家系有人唔跟规则玩。边个唔跟规则玩？唔系泛民唔跟规则玩游戏玩，而系话建制派唔跟游戏规则玩。点唔跟法呢？佢哋甚至乎叫阿爷修改议事规则，去 DQ 一啲原本唔使 DQ 嘅议员。即系基本上佢哋会做嘅嘢系用一个可以修改游戏规则嘅一个权利，去 tailor made 佢哋自己一套可以玩游戏嘅规则，去 favor 佢自己， 而且仲更加选择性执法。即是如果佢改咗規則之後 ,ok, 平等咁執法嘅話都可能 ok, 但係個問題係你諗下幾多人讀世詞讀得唔好，有冇 DQ 啊，有冇告佢， 梁振英 都 得 嘛。 梁振英都係流毒㗎，即係嗰單嘢郭卓堅搞緊，我冇記錯。喂，咁我想問一下，咁你賴一個梁耀忠，咁即係原因係為何呢？即係當然佢嘅表現唔符合大家嘅期望，又或者唔符合一部分人期望，我明白，我非常之明白。咁当然就係话因为排个 seniority, 如果梁耀忠喺呢一刻可以喺度搞下风搞下雨啊，喺度阻止一下打狗冇咁顺利做到议员啊，可能呢过呢就唔会今日过啦，可能会迟三个月，又或者下一届立法会先至会过修改议事规则，我唔知。但係你会唔会话俾自己听，如果梁耀忠嗰日做得啱嘅一个决定，就係话 DQ 咗打狗，咁呢一届立法会就要运作畅顺，俾泛民可以重夺嗰个话语权，甚至乎就係钳制返个建制派呢？即係我觉得大家千祈千祈係唔可以有一个所谓叫做过于乐观过于浪漫嘅睇事情嘅方法。 你尝试諗下一样嘢，即係如果宣誓一模一样嘅话，而家入品宣誓嘅人係市民嚟㗎嘛、嗯、其实要 DQ 嗰六个、嗯、一样照 DQ 到，同梁耀忠冇关系。佢、 嗯、 要去咁做嘅时候可以咁样 DQ 㗎嘛，因为宣誓假设佢不变嘛。之后你立法会嘅变成建制派就变成每边都过半数啦。佢哋好似我冇记住可以策动去DQ 个主席㗎，再选个都得㗎。嗰陣时你就唔够票喇。 即係老实讲，你如果要唔跟规则游戏，即係唔跟游戏规则玩，又或者上边北大人係可以随时修改一啲游戏规则令到你会赢嘅。咁我想问一下，你立法会作为一个议员，你有啲咩可以做？即系当然就系话，我唔系 echo 紧一啲佢觉得可以泛民议员系完全放弃立法会，我唔系支持嘅咁嘅论调。你要谂，如果完全放弃立法会咧，基本上所有一个大白象工程，又或者任何要去财委会攞钱嘅 project 咧，基本上连你系问问题都冇机会问，连 audit report 你睇都冇机会睇，甚至乎你冇权去召嗰啲承建商啊、地铁啊，甚至乎系有问题嘅时候，你系唔知道揾边一个人问，冇人去帮你问呢啲问题。因为点解啊？立法会里边坐住一半人，佢系唔希望监察紧成个政府运作嘅，呢个系大问题。咁你既然立法会里边只有一半人系你有权去选佢，佢系有个 mentality 去监察呢个立法会嘅，你点可以去放弃呢个权利呢？呢个第一。第二， 如果你唔系放弃呢个立法会监察权利，你根本冇可能放弃立法会，甚至乎冇可能放弃香港。所以所谓嗰啲叫招土政策，你唔需要再选啦，唔需要选。即系其实我唔知嗰啲嘢点样讲得埋啦。咁当然你就系话唔系，我唔系住喺香港嘅，其实我准备移民啦，有咗根本唔喺香港生活嘅，我系一个美籍华人嚟嘅 ，A B C 嚟嘅，咁你唔捻关你事咯，好简单。咁问题就系话，既然你是住在香港，你是必须要有责任地监察这个政府运作。而这一样东西是因为我们觉得香港是一个相对地公义的地方。那你语言认为所谓叫监察立法会的权力都可以轻言放弃，你愧做一个香港人，你直头就不是人。即是我很坦白讲。即是有很多东西唔系话你政治主张觉得一样嘢系啱，你就希望全香港人支持你，唔支持你嘅人就系敌人。即系香港社会唔系二元分化到呢个地步，所以叫泛民光谱其实系一个好阔嘅光谱。 即系我你要谂一样嘢就系话，如果有人大家觉得成日觉得我哋二元分化嘅话咧，就唔会出现嘅情况就系话，好多人中间派别嘅人，区议会系投建制派嘅。但是去立法会全部投泛民嘅 、啊。你知唔知好多人觉得係冇可能嘅呢一样嘢。佢哋觉得嗰啲完全都系共谍嚟嘅。 嗰啲验下路先啦、啊。问下人啦、啊、同下人倾下偈先啦、啊。好多人都系咁样。点解呀，地区嘢我喺建制派做。佢真系做得到 嘛。 做得快佢夹到政府。佢知打龙通啊，冇办法佢做得到嘛。系咪先。我如果要佢起电梯，佢真系起到电梯喎、 啊。斑马线啊。 系啦。佢又冇諗到原来起电梯其实系过水湿脚俾中资机构去赚。冇諗过呢样嘅。work 喎、啊。咁但系我觉得立法会啲咁大重要嘅嘢，我真系唔信建制派嗰班人求求其其嘅都唔睇嘢嘅瞓觉嘅。OK, 俾返民主派。佢唔明白有啲咁嘅，但真系好多啲咁嘅人喺香港。 嗯。 即系我识好多，即系尤其是即系前政府嘅人员啦，佢都系咁样样去投嘅。即系我觉得呢样嘢，你唔可以话佢教育水平低，又唔可以话佢 佢确实唔低啊，事实上 系好高嘅。但系佢哋会咁选择，因为佢觉得我揾最适合嘅人做最适合嘅嘢 ，why not？ 系咯，咁所以其实你如果系你上 Facebook 嘅时候，发觉即系好多人一面倒咁觉得，哇，要边啲人应该追打，又或者泛民应该边个唔尽责啊，应该要清算啊，屌！即系其实你应该更加要小心呢啲人。当然，即系呢个系只系 part of the story， 呢个系一个事情嘅一半。头先我讲呢一半就系话有一班人去主张去追击一啲。咁嘅人，因为点解咧呢样嘢？其实今日其实讲嘅嘢要系好多嘅，我暂且去讲个答案出嚟先，然后跟住嘅时间我哋再分析下点解会有呢个结论。简单嚟讲就系话喺香港，所谓叫行抗争路线，已经系一个非常之第一 return 好低嘅。咩叫 return 低呢？你希望有一份10,000蚊嘅人工，到头嚟你抗争。完之后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份10,000蚊人工呢？其实不能是的。其实你可能有一份2蚊的人工呢。即是你其实不知道是你抗争完之后你得到什么东西的。不过你是抗争过你自己 feel good。好多人用一个 term 来形容自己这样东西，我叫有坚持。即是这样东西就是说正正是所谓叫原则啦。因为我觉得那样东西有原则，所以我是不顾后果都好，我做了自己去应该要做的东西。那如果做不到啦，那我安生，即是心安理得。即是当然这个是一个很至高无上的情操啦。问题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主张自己是一个原则派，或者我主张自己是一个非常之有原则的人当中，其实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是牵涉住好多，就係话点解我隔离嘅人唔用我同一个原则去做我同一样嘅嘢呢？呢一种人係有一种即係有一个思想盲点嘅，就係话只要喺我身边人个个都係同我諗嘅嘢一样，大家做埋同一样嘢呢，北京就会低头㗎啦。 傻啦。 即係如果係嘅话呢，雨伞运动係唔会失败㗎。即嗰次已经系一个所谓叫做 嗱，我会永收翻雨伞运动。好多人检视啲大型运动失败定成功，即系 OK OK， 我会觉得就系系啦。雨伞运动失败，跟雨伞运动， 我暂时条线系话 系啦。目的系咩咧？ 比较医疗 OK， 我哋争取唔到我哋最想要普选。 系， 我相信如果冇雨伞运动咧，随时有啲泛民政党咧系会过咗个方案嘅。其实你夹到冇倒退到，同埋大家 aware 有件咁嘅事发生嘅，即系我觉得雨伞运动，其实香港好多我哋叫运动嘅成功啦，其实系反倒退嘅，所有运动反倒退，我哋争取嘅嘢，事实上面唔俾一定冇嘅，好难争取到嘢，但系个问题系上面想偷走你嘅嘢咧， 我哋嘅运动就系阻止佢偷走佢嘢，呢样先我觉得系成功个点。我觉得系你偷到鸡攞到，你真系真系还神啊！我冇可能嘅，反而你阻止到倒退停到，其实已经我觉得，喂大佬，人哋 full time 成班人去围住你计你政策，我哋啲柴娃娃 part time 去做，咁都做到。是真係还得神落㗎。 好啦，即係啱多谢你提醒我。即係我 reface, 可能我即係个例子实在太差。咁问题就係话唔係在乎你究竟出金钟係啱定唔啱。我从来都冇 blame 过，或者我从来都冇 question 过喺我自己嗰件事原来有一点系错嘅。唔系。而嗰件事唔知成唔成功，我哋一起去做过，做完唔得啦，其实应该要返嚟检讨竟我哋究竟应该做啲咩嘢。问题就係话我哋唔应该有一种错觉。就正正是我先讲嗰样嘢，如果你认为你争取嘅只有普选一样嘢，而抹杀咗呢个行动期间争取嘅其他嘢系一个成果嘅话咧，咁就大镬啦。咁点解我要讲呢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喺雨伞运动过后，又或者喺立法会过后，其实不断喺梁振英离流期间咧，其实仲有好多议题，大家会为呢啲议题咧上街游行嘅，例如 DQ 案。咁每一个游行嘅主题系啲咩嘢呢？其实就好简单，你反对呢一样嘢啫嘛。咁 OK， 你反对咗啦，原则上你系争取紧。如果我反完对之后，你听咗我意见，你唔做你咁乞人憎嘅嘢，咁我咪叫争取成功咯。咁问题就系话有冇一样嘢你行完之后，个政府会收翻原先决定咗嘅嘢，去话俾你听，而家民意已经听到啦，我哋唔做呢乞人憎嘅嘢。呢条战线系唔会放喺嗰点嘅。如果你放喺嗰点，你游行就完全系白费嘅，即系亦都系好多人讲系夸咗两个字喺度鸠做。咁问题就系话呢啲嘢系咪唔做呢？ 即系唔系唔做啦？但系个问题， 但系问题你个 mentality 你就唔可以放喺就系话 OK， 点解我要摆一个咁样嘅例子落去？就系话即系牵涉到我哋之后会讲到嘅嘢。你而家好多人去。第一样嘢个结论就係话要追究啲民主派啦。咁因为点解佢哋守护立法会不力，係咪有人个工作做唔到啦，你哋冇辦法阻止一啲建制派嘅议员去作恶咁样。 我呢个系一个伪命题呢，大家諗清楚一样嘢，即係成日话议员守护不力各方面嘅嘢，你諗清楚啊，其实你要投票其实系输咗㗎。一定输咗，唔使话议员收补不力。个问题有咩方法令到建制派会跪低投票呢？改呢系咩人做到？你觉得泛民议员可以令到建制派嗰啲人去转态投票咩？我觉得其实机会好细，反而你市民有冇能力去做呢？如果你有留意，即系喺呢件即系修改议事规则期间啦，大部分建制派议员嘅 Facebook 啊。叶刘淑仪啊，田北辰啊，甚至选王芬嗰啲，其实完全系冇乜点提呢件事啊。甚至叶刘更加参与咗一件事，就系查领展嘅时候，企埋起身做埋呢样嘢，即系佢觉得需要有呢个调查委员会存在嘅。咁即系话，其实点解嗰班人唔出声呢？好多种原因啦。究竟有冇人谂住喂向嗰班人施压呢？我相信系冇。究竟嗰班人会唔会转系算系冇人知道，但系我相信系唔会有人试过做呢样嘢咯。 系咯，即系你基本上仲有啲所谓叫泛民支持者，佢觉得自己系泛民支持者。虽然我唔知道立法会投边个啦，佢都仲系 fantasy。哇！呢啲泛民嘅议员可以帮你争取到一啲，连佢哋投票都唔会投赢嘅一样嘢。咁做咩？即系如果而家建制派可以喺立法会里边肆意作恶，呢个问题点解会出现喺嗰班人手上呢？呢个系第一。OK， 第二就系话。你自从立法会即係完咗之后，其实我已经係讲过好多次，其实即係点解要泛民里面有啲政党或者有啲人要去 raise 呢一样嘢，而希望大家去关心呢件事，去继续讨论呢个议题，全全因为就係话你选举过后係冇人去重整过，所以叫泛民嘅抗争纲领。我其实唔止喺节目讲过一次，系讲过好多次。即系我当然唔系天才啦，即系我都之前讲过，系长毛同我讲嘅。即系当然就系话同佢倾开偈啦，即系认真嘅倾偈啦。咁倾完一轮之后，就系话其实即系综合咗一啲论点，其实就系话你当你如果你嘅抗争行动去到一点，大家觉得你而家希望攞到嘅嘢。唔再系一个喺现实里面达到嘅嘢嘅时候，你就要重整你嘅纲领。即系例如系乜嘢系所谓叫可以合理地达到呢一样嘢咧？嗱， 我第二个讲法，想插佢话，即系大家其实要谂嘅一样嘢就系话， 我哋其实最近最成功嘅一个民众运动系咩啊？ 嗯， 其实点解成功咧？ 嗯， 其实嗰个就系薯片叔叔。 嗯， 薯片叔叔同泛民政策所行嘅系行啲咩？ 有人会觉得冇原则，你讲薯片做乜嘢啫？ 我呢啲系冇原则噶嘛，我呢啲 engineering work 就得噶啦，我唔系讲原则嘅。OK， 系啦，即系点解我讲薯片叔叔？因为同薯片最大，泛民嘅一直嘅政纲啦，或者纲，其实是一个恐吓性嚟嘅。 嗯， 佢唔会话俾你，我可以带到你有啲咩更加好、更加希望、更加做呢样嘢。即系反而大家觉得薯片叔叔衰咗嘅时候，就觉得希望冇晒嘅。如果你谂一个成个气氛系咁样做， 啱啱啱。 咁泛民喺议会里边 ，OK， 我争取唔到嗰啲反对嘅嘢啦。反而而家有啲反对嘢，系咪应该系其实议会外去做咧？而头先同阿威文喺夹嘅时候困嘅时候，觉得喂泛民而家其实真系可以要扮薯片，去做一啲咧，即系争取到嘅嘢。嗰啲即系点解话去做啲争取到嘢？就系、话，如果你有留意翻喺议事规则完咗期间啦， 嗯， 或者近期政府永远都一手行一手软嘅，做完衰嘢之后咧，就派糖派钱。啱啱就今日阿林郑翻嚟啊，就话喂，我会注资去强积金， 哦， 对冲，就取消强积金对冲咁样。喂，摆明系呢个一手软嚟，喂派钱梗系软啦。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话呢啲嘢政府就系捻你一嘢。派一次钱，令到你根本民间好难聚啲气氛。咁有咩方法做啊？其实泛民都估到有啲咩派钱嘅方案啦。即系而家学话喂，财政预算要派钱，讲到明啦，政府变成佢个两难就咩咧？佢派唔派钱咧？佢派钱就是、泛民成功争取。 嗯， 佢唔派钱就令到佢嗰手硬、嗰手软、嗰手软系做唔到。即系而家反而系政府要谂喺，即系泛民要谂喺所有政策之下。我真系争取唔到啦！我有咩可以捻到令到政府做唔到嗰手软？即系一地两检啊！即系坦白讲啊，输硬噶啦， 嗯， 已经系点喺一地两检里边做啦？我觉得呢个咧就可能现在再谂下啦。 嗯，即系唔系话喺呢个框架里边所有抗争嘅人都唔啱，而系话呢个框架里边你必定系有啲人去 play smart 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唔可能话全部人都系一种抗争嘅 mentality， 就系话而家点解要讲一样嘢修改议事规则，系因为你班人拉布拉到咧。第一个立法会系真系俾你成功地拉停咗好多嘅时间，唔系话佢。俾你畅所欲言嗰种拉停你，而话 call 谂点人都点到停啊！成个立法会，佢而家就系阻止你点人啫吓、啊。如果头先个例子讲得，即系大家唔系好听得明，或者需要啲时间早整理一下嘅话，嗱、啊，最简单一样嘢，如果你觉得所谓叫咩成功叫成功抗争嘅，你每逢立法会之后咧，记唔记得拉死个如果最早嘅就拉死咗咩三司十一局啦， 系啊， 如果系迟啲嘅就系话拉死 咗 网络廿三条啦，呢啲嘢点解会拉得死嘅咧？就系咁啱得咁巧，嗰件事系发生喺立法会完，即系完咗个会期之前，咁大家其实好。我容易有一个合理期望就系话，喂，究竟呢件事你叫所谓叫围啲人围电饭煲底，点解你叫到啲人去围电饭煲底呢？因为老实讲，大家系数到会期仲有几多日嘅，佢加极都系加咁多啫。嗱，如果我呢一个会期里边都坚持得到嘅话，咁我就希望呢件事咧就达到啦。起码呢一届会期咧，佢就立唔到一条恶法啦。喂，大家嘅心态系咁啊嘛。如果系咁嘅时候，你叫我电饭煲底，我咪去咯，合理噶。咁问题就系话，我想问下而家。即系上一次，即系上个礼拜啦，又或者呢两个礼拜啦，咁你又修改议事规则，系入边啲人喺度开紧会，你叫啲人去围电饭煲底，咁你叫到几多人围电饭煲底？ 同埋讲好 ，OK， 我当有一万人喺度围 ，so what？ 你当有一万人喺度围， 电你建制派照投票，照成，我当啊， 系 建制派射你咩？佢照投票照成都照过到噶啦。个问题，香港人好聪明噶嘛，我觉得我出嚟都阻唔到呢件事嘅。我又唔系要夹你嘅， 呢点就紧要啦。点解啲抗争嘅人永远都要当香港人，系永远系得一种 stereotype 嘅啫？就系、哇，好捻有理想啊，有理想到人哋会觉得我啲蠢嘅。即系例如系边一类型呢？假设我觉得，哇，我觉得抗争系应该奉上自己嘅性命，甚至乎我觉得，哇，我系应该自焚嘅。即系当然，我唔系做一个道德判断，呢、這个人系啱又唔啱，社会或者历史自然会对佢一个公平嘅评价。但系我问，如果呢一样嘢系咁易号召到香港人做嘅话，咁点解冇呢？ 其实最变态嗰啲人咧，通常就系有啲道德感自由性嗰啲咧，佢有个使命硬冲，但系佢唔理其他人嘅。反而我哋最希望嘅代议士咧，即系理性上面少少讲就系、是，佢真系佢叫做斗我人工，佢 pay for 我，我想佢点做佢点，佢代我去讲嘢啊嘛。呢、个先系正正式式嘅代议士去做嘛。即系 market 上面好多代议士，我系投票拣一个，我觉得佢。 最能够代表我讲嘅嘢嘅，而唔系我希望有个圣人走出嚟，傻噶，有个圣人走出嚟，佢随意带呢条路你唔想去嘅，你系咪真系跟住傻？ 即系而家十有九喺 Facebook 嗰啲都希望有个圣人走出嚟，有个英雄走出嚟，我哋可以追随佢。一系我就希望全世界都系英雄，个个人同我一齐去自焚。嗰啲人系咁谂嘅，咁问题就系话，OK。咁而家你做唔做到呢件事啊？ 佢睇得系艺术创作太多，睇得电影太多啦。喂，呢啲人冇嘅。 我系坚抽，我系打从心底里讲嘅。你从事所谓叫抗争，又或者你反政府嘅人，你系必须要系懂民情先得。第一样嘢懂民情嘅，就要学识什么叫香港人。香港人系非常之功利，系非常之计算，而且非常之叻。 但系按啲咧，系喺赌民情嘅时候，好多人咧见到啲嘢发生咗，放弃咗条战线，即系有个消息话俾大家听啊，即系立法会议事规则过咗啦。咁我自己因为我系即系有小朋友啦，咁我会 join 埋啲 Facebook 咧，就有啲妈妈啊之类嗰啲，即系嗰啲咁嘅亲子 group 嘅。基本上嗰啲基本上有条不成文规定嘅，你千祈唔好讲政治，一讲政治咧就俾人插到黐孖筋嘅。咁其中有一啲 Facebook 咁用咩理由插咧？其实 冇噶，话。你讲政治咯 ，whatever 啦。咁、居然即系其中有个 page 啦，即系孤影其名啦，费鬼事有人俾人搞 report 啦。咁突然间完咗二次会咗咧，铺咗个笑话出嚟。个笑话就话：我个女啱啱学校考完试，跟住考试得20分。咁佢同个先生讲：先生啊，我考20分都 OK 啊，嗬。个先生话：你点解考全班最低分啊？个女嘅答案就话：唔系啊，70分满分，我40分都合格啊，唔系我20分都合格啊。跟住大家都其实知道佢讲紧就话将议事规则嘅即系立法会嘅法定人数啊，由一半系变成35，变成20，叫做一半。咁居然个 page 上边咧，好多人问唔知点解，跟住有人开始解话， 即系有啲人系当笑话听。 有人听笑话听，点解啊？个笑点喺边度嘛？跟住有人讲，跟住开始人喺度闹，唔系闹个 page 讲政治，系闹学泛民嗰啲，即系去闹建制派收个意识可以做过，但其实已经系星期五晚、星期六喺度闹。即系个问题就话、是，原来呢样嘢好多人根本唔知发生咩事，但如果嗰啲人知道发生啲咩事咧，其实好不满嘅，系好大问题嘅。但系个问题系出咗喺边度咧？点解咁多人唔知发生咩事咧？而其实呢样嘢，如果你话再酝酿落去，其实好多人好嬲 嘅。即系嗱，即系真系讲真嘅，指出咗个重大嘅问题，就系话 ，OK， 你哋觉得泛民议员今次都有照样吹鸡啦，又或者你哋都喺 Facebook 里边照样吹鸡啦。问题就系话，而家围嘅人唔多 ，OK， 咁个结果系围嘅人唔多嘅时候。咁有两个问题我哋要问。第一，究竟系个议题冇人关心啊，定还是我哋个传讯工作做得唔好？传讯工作做得唔好可能有好多部分啦。第一，可能我哋讲嘅方法唔啱啦。第二就系我哋讲嘅方法啱，不过啲人对呢个议题冇兴趣。又或者根本系香港人根本系冷漠。即系你有好多个判断。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喺家长group里面系有一个咁嘅意见 feedback 翻嚟， 仲去恐怖系嗰啲系唔应该讲呢啲啊嘛，讲呢啲就算 admin 都俾人闹噶嘛， 佢系讲 Q 政治都唔 Q 都唔 Q 知， 系啦，系仲要唔闹嗰条友，即系唔系你做乜无啦 post 政治嘢，唔会有条人够胆讲呢句嘢出嚟，呢样先系我觉得系最恐怖，因为通常你一提少少啲人咧，啲人就喂踢你出锅啊之类嘅嘛，呢样嘢系好奇怪嘅事。你如果你话啲人对嗰件事唔敏感唔嬲咧，我觉得唔系咯。破晒界都可以照讲，所以你我可以话，究竟中间发生咗啲咩事呢？我有咩方法改善呢？ 嗱，咁你谂下，你喺 Facebook 有冇曾几何时对一啲佢唔知道议题嘅人去话俾佢听，究竟而家社会发生咩事？又或者你点样去揾呢啲人出嚟讲呢啲故仔俾佢听咧？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即系一个好紧要，大家需要思考嘅问题。第一节去到呢度。